固定嘉宾，这位嘉宾呢是啊北京的史蒂文化学者，而且呢是畅销书作家《茶经新解》的作者，他就是杨多杰。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好，我是杨多杰。 好，非常好。那今天天气还不错吧？ 今天天气好极了、我们这走路都快了。 哦，是 轻快之快。 好好好， 飘着就过来。 是。 哎，那今天咱们还是按照惯例，咱们最开始这一个小时，咱别说关键词。 好啊， 因为今天这款茶，说心里话，也有太多的朋友喜爱了。 嗯， 而且香型独有。 嗯， 反正我是很喜欢。 对，您这个是痴心不改。 哎，那至少我换品种了呀。 嗯，档次上来了 啊。真的 啊？那肯定是 啊。但是这款茶没喝过 啊？没喝过 啊？没喝过。 这款茶我也没喝过 啊。这都说给我听的。是这个二位没喝过呢，这个事儿我做检讨是吧、哎、我们这个叫什么三包服务啊，是吧？应该有这个配套的、这些、 那倒不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喝过呀，可以跟大家伙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不是特别懂茶的人， 嗯， 尝一尝给大家分享的这款茶，我们尝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对吧？先跟大家说说，要不老让你说吧，你说的有时候那种体会大家体会不到。 好，那就这样。当然关键词啊，在第一个小时咱别说啊，我们俩虽然没有喝过，但是我们光看这个茶的名字，包括以前曾经推荐过，我们俩是凭感受，因为没喝过啊， 嗯， 凭想象聊聊。 首先我觉得它香、 啊、对 对不对？ 你不没喝过吗？ 看名字我就觉得香啊， 见过它跑啊， 对不对、 哦、 闻香识什么女人，对不对 啊、 对不对？她又是漂亮的女人、肯定我觉得看名字就觉得香。 你这么说话费劲不费劲？这是没说出来这俩字儿，反正是、 另外呢，我觉得它的肌肤的颜色，不就是泡出来冲泡的茶汤的颜色 哦，怎么样， 应该是健康的古铜色，但不是那么深啊，不像古天乐那种、 你这么着我给你修正一下吧 啊， 更健康更美丽的小麦色。 哎，好多了， 好 多了，跟哈啤似的那种， 这是透着我喝过、 有点偏黄。 哎，对，金黄金黄 的， 哎，是那种颜色。 嗯， 哎，这是我的感觉。 哎， 您这不错啊，您这个技能啊，堪比咱们在上周的一位听众朋友。 哟 啊，他又私信你了？ 不是那个听众朋友，你忘了？跟咱们仨交流。 嗯， 他是听看名字呢想查。那位呢是听咱们的声音想咱们的头型、 对 啊，小分头， 对对对，包括什么谁高谁瘦啊， 对对对、 谁胖啊， 啊， 好好好， 他们这都异曲同工之妙。 是的，是的，是的，你就这么说吧，一会儿那位听众朋友又该也自己发感受了， 是吗？ 这款茶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那太好了。 好，小胖刚才说完了，你可以补充 啊，我可以补充啊，这两点说的还、 不要说关键词啊， 都对，一个是说它的这个香气，一个是说它的这个汤色。一个说它的汤色，应该讲这款茶就靠着这两点，就是不喝就已经很诱人了。再搭上它这名字，他现在说这三点他没喝着，一个是闻的，一个是看的，一个是靠那名字想象的，这茶汤还没入口呢。但是这个茶靠这三点，其实它就已经很吸引人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去分析啊，这款茶本身是一个名品，很火热的品种， 是 人家曾经呢。也一度啊极其当红过，就跟说那明星似的， 是 人家也曾经极度当红， 现在不行了是吗？ 不是第一当红啊。 哦， 对 对 不对？人现在也有新秀， 是 当年人家可能曾经最当红，我觉得都有原因哈、就是各方面从名称到汤色到香气就已经给你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以及喝它的一种欲望。这很重要。 反正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咱们一块聊的时候就说，哎呀，这是专门的一种小虫子叼咬了以后然后才能出现这种特有的香型。 您说的太对了啊，我就稍微纠正您一点，咱们那个叫叮咬了之后 对，叮咬了之后、 叼咬了之后那是鸟来了。一般到不了那么大嘴啊，这个小虫子确实您记得很清楚，是有一种小虫子。小虫子呢有一根小小的这个就跟那小导管似的 吸管。 对了，它嘣往上一扎，滋儿喽一吸就一口。 对， 它是这么一种形式。 它吃完了我们喝。 啊，是这么个意思。 嗯， 啊，虫子不嫌咱们脏啊，没问题啊。人家这种小虫子呢，是这一款茶风味形成的独特的一个始作俑者。 嗯， 没有它，这茶不能做。 是是是，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哎、来说说这款茶，这次是也是福建的是吧？ 啊，不是，这个茶的这个工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茶的茶青，完全都是我们的这个我国台湾地区的。所以这个也是当年台湾乌龙茶中的名品。 嗯， 大家知道我国台湾地区呢，那在这个乌龙茶上是有非常高妙的这个技巧的， 一定的， 也有比较长久的销售传统。 嗯， 啊，那么这款茶在这样的一个茶区里边又有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了。 嗯， 属于尖子班中的尖子。 有的朋友已经猜出来了。 好， 但不知道准不准确啊？ 是 湖光山色说了，猫屎香， 什么什么猫屎香、哎啊？ 这款茶我倒是头一次听， 啊、我也是头一次听。 哎，最厉害的是我们这位无忧无虑 哦， 人家把人家能想到的所有茶的名字全写上了， 嗯， 绿茶、黑茶、乌龙茶、东方美人、白茶、黑茶， 嗯， 全写上 哦， 反正必有一款能蒙对， 您肯定蒙上了。 哎， 广撒网， 哎， 是是， 这他写的都是茶类，他能蒙不上吗？他都按大网的茶， 是他大家了解我们呀？ 啊， 我们关键词一般说的都是茶类， 是吗？ 对呀、啊。 今天呢， 也是这样的，机器人你、啊，你指望它有什么变化吗？ 哦，就是还这样， 哎， 哦、 没升级呢， 啊，没升级， 没升级呢， 啊，它不能再升级，带不动了。 哎， 啊、洪森说，上次分享过鸭屎香，喝完了。赶紧得再弄点，是的，鸭屎香其实跟今天分享的这款，反正从某种角度来说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但是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有不同意见吗？ 我没有、 啊、是吧，因为这两天我在喝鸭屎香 、哦、 哎，真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确实是， 虽然没有啊今天咱们分享这款的独有的那种香气，但是喝完了以后真的晚上睡不着觉、啊、 哦，那不是便于你看小说吗？ 是，也架着这两天我在看书， 是， 哎呀，这越喝越清醒， 这书下去真快， 是是是，原来我看书的时候还不拿笔勾画， 嗯， 现在清醒的都开始拿笔开始勾画了。 哎呦， 哎呦， 你这样，我再把那块半块砖，你给我那个， 别给我，别给我， 太解闷了啊！ 是是是， 鸭屎香和今儿这款茶呢，都属于高香茶，所以您讲它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我也能同意。但同时呢，这两个应该叫什么呢？香型不同， 哦， 有不同的香型， 嗯 啊，这一点呢，可能啊。我不是特了解啊，因为咱这人不怎么喝酒、 嗯、 这个跟酒可能也有相通的地方，酒也分香型嘛， 嗯， 这就是说都是这种酒，但是酒还分成不同的香型。 对，你比如什么酱香型啊、 对， 浓香型啊， 还有什么清香型 啊，哎哎，对对， 是吧， 哎，抢答对 啊，还有清香型的，还有什么咱就不知道了啊、 哎、 就是反正我觉得就在香型的归类上，那刚才您讲的鸭屎香这个呢可以聊一聊，是因为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有分享到的， 嗯， 因为之前的节目里也聊起来过，这是广东乌龙的代表品种啊，又是名品，名字又挺诱人的，跟那刚才那位说那个猫屎香啊，那位估计打这儿隐身来的啊，猫屎香就不行了，那是鸭屎香啊，两回事，反正都是香茶， 是是 真香。 行了，那关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咱们就不再细聊了，因为毕竟以前咱们多次分享过了。哎，再问一下，这个是新茶还是老茶？年份茶， 2017年的。 哦，那有点小年份了 啊，那这个年份不太长啊，今年的这虫子还没下来呢。 哦，虫子还没下来呢。 这个茶呀，哦，又说这一点，又是一个很点题的一点了。少有的要过了清明以后才能做的茶，咱们一般都说清明茶好吧？ 嗯， 很多都说明前的、明后的， 对， 明后就是雨前吧，都说这茶好。这款茶甭说清明，连谷雨都得过了， 嚯、 哦，得到了快立夏的时候才开始做， 就是等这虫子呢，是吗？ 天气要热。天气闹热、 哦、 所以这个茶一会儿咱们聊工艺的时候再说起来，它这个季节跟它这工艺再跟它这个总体的这个辛苦程度这都有关系、 哦、 哎，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小绿叶蝉，对、 嗯、 就是这种小的虫子，哎，它没天敌吗？ 有啊， 应该有吧， 有很多天敌， 对 啊有很多天敌，比如说红蜘蛛， 你看 就是它的天敌， 它居然都能存活下来。 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茶有意思的一点。其实这个茶被着盐之后，就是说您刚才讲被小绿叶蝉着盐之后啊，这我纠正您一点，咱这一般不加儿化音啊，怪别扭的小绿叶蝉啊，听着倒真亲切。被小绿叶蝉着盐之后呢，它这个树处于自保，就树是有生命的， 然后就要分泌一种、 一种香气来吸引小绿叶蝉的天敌红蜘蛛。 哦， 跟红蜘蛛说快来呀，这是好多的小绿叶蝉呢啊，这红蜘蛛来了，这就大自然啊，它有它自己的一种循环、有它自己的一种奥妙，这个不就形成了一种就咱们说生物链一样的循环。 是是是， 这个很有意思的。 看来这个小绿叶蝉啊是博派的。 嗯，什么意思？ 红蜘蛛吗？狂派的呀。 哦， 这是什么 电子游戏？ 哦， 变形金刚。电子什么游戏？ 您的 变形金刚你们没看过啊？ 我是这么想这问题啊，咱不知道呢，这不寒碜啊，是吧？像您这个解释出来的呢，也不寒碜啊，也不寒碜啊。 来来来，今天啊，咱这款茶放一放啊，说说今天的主题 哦。 因为今天带的这款茶呢，也是属于高香型的。 嗯，是啊， 对吧？刚刚一说了，就是它的最特殊的那个味道，那个香气啊，是这款茶的一个特征。很多茶可能都有它独特的香气。 是啊， 今天咱们就聊一聊每款茶不同的香气。 哦， 也跟大家互动互动，您喜欢闻什么味儿？ 好， 我说茶香啊。 好好好， 其他的如果您能延伸出来呢，咱也可以聊一聊。 好好， 好不好？ 好， 主要聊聊这个。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啊，这种味道啊是最难用语言或者说文字来描述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就听听大家伙能怎么描述您喜欢的那种味道。 嗯， 好吧。 因为我坚信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从大面说，六大类茶都有不同的香。 嗯， 而且就是它可能还更细分出来更多款的香，而且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他喜爱的香型是不一样的。 嗯， 真的。你比如说小胖上次跟我说他那个他在家里喷香水，然后当然就他可能觉得这个味道很好，但是家里人就觉得什么味儿啊，这么难闻，以后不要在家里弄这个，闻了以后头疼。所以有人喜欢，有人就不喜欢。包括每个人对于香气的接受程度和用语言的描述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哎， 真的。你比如说咱们一块喝酒，可能一说哎呦清香型的好啊，浓香型的好，但是有人说什么呀臭了吧唧的，有可能是这样 啊。他这个应该说口感上的审美啊，有一部分啊是先天的，但仍然有一部分是后天的。我们长期有这样的食品，就咱不说茶，食品也有，开始吃不惯，吃着吃着就习惯了，最终喜爱上了。 哦，但是还有一种吃着是不太好的味儿，但是进嘴嚼着越嚼越香 啊，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说很多都是这种情况。您比如说咱北京这豆汁儿，很多人第一次喝不习惯，但三两次之后他就容易上瘾。啊，再比如说榴莲也有这个情况。那您说这个味道本身如果搁在自然界的话，如果啊不，咱不是人了，那就别的这个生物来了 啊， 人可能不接受这味道。 哦， 对不对？人这个味道很刺激啊。 对， 那你得有后边的这个审美的引导，这个饮食上也有一种审美。 哦， 那他接受习惯了之后，他甚至于有的人就离不开了。当然也允许有人不喜欢，这都是允许的。落实回茶上，您讲的这也对。有的人说呢，我爱这种香型。有的人说天生喜爱这种香型，都有，这是天生的，还有后天的。很多朋友在咱们节目里也有这个情况啊，说哎，听了吃喝玩乐大搜索，我现在喝茶这路啊越来越宽了。我以前我们都是北京人，我也北京人啊，就是喝茉莉花茶。 嗯， 现在听完咱们节目之后，我们还知道有这么多种茶呢。咱中国这茶文化真了不起，这么多种，我这一尝试啊，感情都挺好喝的， 是 也是慢慢接受的一个过程。 哎，真的，就说一题外话，那天我坐公交车嘛，有一老哥，就是他提了一塑料袋，哎，阵阵飘臭啊。但是哎，他挺年轻的，可能也就三十郎当岁，跟小胖差不多。但是上车以后，很主动的跟大家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就两站。”因为他提了那东西确实是榴莲， 哦。 但是他在跟大家说抱歉的时候，自己也解释。反正解释完了，反而我会觉得，哎，这小兄弟很可爱， 因为他就说那个我岳母在家看孩子，我岳母很辛苦，但是我岳母就好这一口，哎呀就喜欢吃这个，所以基本上隔几天他就买那么一半，然后带回家去孝敬岳母、 嗯、 啊，就觉得人家辛苦应该买人家爱吃的这口， 嗯， 所以拿在公共汽车上跟大家解释说不好意思、 哎、真好， 哎我觉得特别好， 是、 嗯、真的。 而且这个还有这么一情况，就是这种东西啊，就是那种榴莲也好，豆汁儿也好，什么还臭鳜鱼，就我最近刚去安徽去臭鳜鱼， 臭鳜鱼还是不错 啊，是啊是啊，你这个表情也不错，这个这些东西都算上啊，还不是说可吃可不吃，您要真喜欢上，您上瘾， 对 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小伙子这岳母似的，人家还不是说能吃能不吃，跟苹果不一样， 嗯， 这玩意儿他就过几天这个百爪挠心，真 想 啊 想。 想这也是一种情况，咱饮食文化的丰富有意思就在这地方。 嗯好，今天咱们聊的味道 啊味道， 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小健说了红蜘蛛不是一部法制纪录片吗， 啊不是那两回事，您这看的真多啊， 确实是你没看过呀，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嗯、哦你看 听说过， 对好多不认识的姑娘一块演的 啊， 嗯特别好啊，来吧咱们先挑一种茶说说它的香呗， 真难为你了，你还有功夫看这个 还是不 忙，那时候太年轻 啊， 时间大一大把、 啊、倒是个老片子、哦、啊 对，挑一种说一说 挑一种茶 说说它的香， 这茶香啊、 哎、我觉得我先点一种好不好，我觉得这种茶很难闻出香来， 他肯定说黑茶 是吗， 黑茶 啊、 嗯、闻着就一股 馊味儿， 哎 谁说的， 要不是土腥味 啊，土腥味 谁说的，你们两个人就是没有审美， 哥给我那一块就是那样 啊，是要不然他最后不行了呢他有个道理，那你那块可能不是你跟黑茶不耐受，可能黑茶的问题啊，是这样啊，你跟说黑茶你跟他出个难题、嗯、有人说土腥味，有人说这个 苍味 啊，这是你们不喜欢的时候、 嗯、 有这种感觉、 嗯、 啊，我跟你说那天我上课，我们这学生，你说这多可爱，我喜欢我们这学员呢， 他们也这么说， 人家说的比你们这好听多了 啊， 人家说的是老师这黑茶有大地的味道，还是土味啊， 真含蓄 啊说的就是呢、 哎、 就是词汇更 诗人 啊，丰富一点， 就是人家含心眼多好，是不是、 啊、 说大地的味道啊，我说是不是还刚下完雨的大地的味道啊， 那还挺清新的， 泛、嗯、点那土腥味吧、啊、还是得，就是说很多人觉得黑茶有这个味道，那为什么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味道归类叫沉香，还是归到沉香，因为黑茶是后发酵茶，必须经过后期的存化或者叫陈化仓储这样的过程之后才可以去饮用，所以它的制作过程一半是在厂房中完成，一半是在消费地的仓库中完成，它是两者的结合，那既然要存放，那就会产生一种时间的味道，那就是我们叫做沉香的味道、 嗯、 它如果真是在陈放过程之中真正发霉了，变窖变质了啊，各方面的情况了，那个味道其实是你接受不了的，那人体非常刺激非常接受不了的，咱们现在能够喝到的这个味道其实是正常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正常的啊，所以这点要跟大家去说，在我的教学经验当中，我跟大家一起分享，黑茶北方人很多啊开始就不能接受，哟这味儿不是那鲜爽的鲜灵的，那不一样啊，汤色也不一样，咱们说那个大伙都乐说这色跟老抽似的，真跟老抽似的，色差不多啊，就是不挂杯啊，没有老抽那么挂杯，那么这种茶很多咱北方人第一次喝不接受，但是有这么两三回当您接受了以后，又有很多朋友离不开，那就在咱们节目之中啊，别说我这教学，咱节目里边比如六宝茶，哎，跟大伙分享之后，这也是我很意外的，很多朋友都说能接受还特爱喝，喝着还特舒服，哎，我说那您也是慢慢的接受，或者说这个时候再品的时候呢，觉得这是有沉香的， 嗯， 觉得好喝了，这就是审美的后天，嗯。 但是说句实话，咱们那个六宝啊， 嗯， 闻起来还行， 嗯， 就是那个丝气味儿啊，或者是苍味儿啊，没那么重。 你这语言真丰富哎！ 您要真拿一块砖啊， 啊， 比如那一次咱们也请来了是安化， 安化，安化，安化， 哎。我拿人家那个那款茶 啊，带给咱们分享的那个，我拿出来一闻，呵，这四气味重哦。 啊、 哦、啊，这个我后来想了啊，多杰说了，四气味越重，说明这茶越好 啊。我拦你去，你乐半天、嗯，您听明白他说这什么意思了吗？ 我就想问的，什么叫四气味？ 说的就是呢。这咱也得替听众朋友问啊、 哦、这可能算方言了 啊，不用可能它就是方言啊， 您如果没听懂呢 啊， 大概的意思啊、 嗯、 就是放潮了，而且还放了好长时间、 哦、 就有一股我们叫做丝气味 哦， 哎，就那款茶就是那种味儿， 丝气味就是独有的特别的味道， 不能吧， 私下里头对吧， 这项体育老师解答的 啊、哦，是他给你完美的说呢，是、 哎、呀， 是那天那茶其实又不一样。 嗯， 上回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每期都听咱节目，一说都能想得起来。一个多月前吧，那会儿是那个安化县的人茶叶办的那个老师们来宣传这个黑茶嘛，黑茶文化。嗯，带了一块茶砖的现场，他给咱掰开看了看，还记得啊，那茶，你闻那茶那味儿，其实那还不是那个四气味儿，那有点什么呢？它因为它带金花。它是他们所谓那个叫金花香或者叫菌花香，那又是单一个味道，那还跟那个真正他们那不一样。其实那款茶年份还不长呢， 是 它掰的年份不太长、 哦、 啊。您说那四季味可能是那个， 来看看大家闻出什么味道。 哦， 喋喋不休说，我喝了一段时间的黑茶了，第一次感觉啊，最开始的感觉喝着就是一腥， 嗯， 啊，一股腥味， 土腥。 小健也说了，说黑茶呀、啊。应该是那池塘里边那鲤鱼的味道 哦， 嚯，这个你是吧？你得会钓鱼， 多高兴！ 那 钓上来你还得先闻一下， 鲜腥味儿、 嗯。 哎呦，这好， 对吧？ 挺好，挺好，挺好。现在的体会是喝完之后啊，口干， 嗯，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茶的问题还是他体质不适合黑茶呢？ 都不是，得喝水。这真的啊， 就是缺水啊， 不是两回事。有很多人说喝茶解渴，我跟您讲，喝茶的就是喝茶，喝水就是喝水， 哎，还真是 不一样。我今儿上节目之前，我跟我们厦门老师说，我说我渴了，我、嗯、我刚坐动车回来，我就带了一杯茶，我就喝了。那我还是渴， 嗯、 我说我渴了，我说你给我带瓶水，我说白水就行，我专门嘱咐一句，我说白水就行、 哦， 适当的还是要补充一点白水。 哦，小健这个诠释特别对啊，嗯，像哈喇味儿 啊， 哎，真是跟哈喇味儿差不多。 别。哈喇味儿更是一种很独特的味道， 它是跟油的氧化有关、 哎、 啊，您知道跟您那丝气味不一样。 要不说中国的语言是博大精深， 那肯定 是吧。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吧，进一段广告。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 茶文化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品茗更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贡献。北京电台携手华聚臣北京茶博会，邀您一同品茗，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华聚臣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6月1日至4日，三元桥老国展，免费入场喝好茶，精美茶里大放送。 汇聚3000余件近现代艺术大师呕心沥血的绝世佳品和国宝国礼，北京工美集团旗下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美在创造。2018新款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的生机。我是工艺美术博物馆副馆长李博，国企开放日，我们真诚地欢迎您走进工美博物馆，感受传统工艺之美。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樱，4006767967，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野看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电话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哎呦，今天北京的天是真美啊。 嗯，对，蓝天白云。 是的，是的，您跟我们说一下北京最近的天气一直都会是这样吗？ 对，这种晴朗少云的天气啊，会持续到双休日，就是气温会继续的升高了。像周五、六一儿童节和双休日啊，最高气温将在35度上下。这个不仅是北京啊，整个华北平原地区啊，都是将形成一种高温炎热的天气了，所以大家在外出旅游啊，这个要注意车辆的行驶安全。主体情况是这样的。 嗯，那除了北京之外啊，其他的一些地方、天气怎么样呢？ 还有另外一片最热的地方呢，主要是集中在广东、福建的南部和海南岛这一带，将持续出现啊35度以上的高温。这个华南地区不只是白天气温高，夜间的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5度左右，像广州啊、海口基本上都维持在26、27度，这一天到晚气温都很高。加上空气湿度大呀，天气十分的闷热，所以外出旅游呢更要注意啊防暑降温了。从这个凉快的地方呢，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到江南的北部。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方呢会出现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其中呢像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的中北部有中到大雨，这个局部地区呢会出现啊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那么强降雨呢主要出现在明天和后天的白天。那么6月1号和2号呢，这个降雨云带会南压，所以华南大部、江南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也会出现暴雨。所以需要大家在前往上述地区旅游的时候呢，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了，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的详细的介绍啊。我最近也关注了一下天气情况，看了到这周六啊，最高气温人家已经飙到了37摄氏度了，但是周日好像这气温就能下来点。 应该在35度左右，就是周五、周六这两天。 嗯。 周日呢也在34度，现在预报，但是也差不多，因为那个天气呢，可能周日还有点闷热了。 哎呦，好吧，反正这一周北京呢应该是艳阳高照，但是气温比较高，所以也提醒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吧，好吗？谢谢全老师特别详细的介绍，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感谢您。 好， 再 见。 再见，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中的联络线方面，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南河沿大街的北向南方向，还有景山前街的东西双向，还有建国门内大街东西双方向，以上的路段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要购买的这款乌龙茶已经售罄了。你看，听众朋友，我就说了，我想买一份送朋友，正在地址栏上填呢，可能手有点慢，再回过身来没了。 这只能怪多杰了，是不是？ 是。 这个按说量应该不会太小啊，但还是少啊。 它是这样的，这大伙儿呢对这款茶呢既了解又熟悉还喜爱，这款茶在咱们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听众朋友里边，应该拟人化点说，非常有人缘， 是 非常有人缘， 有一定的地位和知名度 啊，有腕儿， 而且真的啊。就是我相信啊，是不是北京人不重要，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有独特香型的茶分享的都很快 啊。 你比如说像今天东方美人的这款乌龙茶，然后包括咱们以前多次分享的白茶，哎呀，那包括咱上次分享的花茶多好，真的瞬间就没 有。不，哪次分享的花茶 分享过吗？ 他不是，他最这个人最可惜，他一边点头呢，他说你听见什么了你就点头啊。这个是这样的啊，我要纠正花花老师的一个说法，咱中国茶应该叫各有香型，都香，要怎么叫香名呢？咱们说喝茶不说喝茶，说品名，品名这名字呢一般都叫香名。这为什么呢？就是说中国茶的一大特征在于它的香。那这个香的审美，就对于这种香型的审美，我想那应该讲是不分南北，无论东西，只是东南西北，咱哪个地域的人这都是一样的，这是有共通性的啊。您讲的北京人，咱是北方人，我这段时间在南方讲课，那我北方人不一样，但是在这上能聊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呢？这都是喜欢香型，只是说中国的这个茶呀香型多样，分成多少种。刚才大家讲的这沉香型的，这叫黑茶类，都属于沉香型的，也有人呢叫木香型，木头的香气，像木头的香气，有人说那像房子里的味道，那不还是木香味吗？就木头散发出来的那种悠悠的味道，它这是一种香型。那您比如说啊，咱说点干货，说点知识了，往前倒，咱从最开始说这个绿茶类的，绿茶类其实标准应该叫什么呢？ 清香型的。 还真不叫清香型的，标准叫菜香型。 哎呀， 蔬菜的菜，它很接近于这种本味儿、原味儿的感觉啊，有叫菜香型的。那叫菜香型总比叫草香型好听多了吧？ 对对对。 哎，有人说有点青草的气息，这也是对的。那这就是绿茶总体的特征。他别管他这里边又分成了什么带点兰花感的，带点豆香味的，但总体他那个调性是吧，咱们这里边有一位是学音乐出身的呀，一说这个调性他就先定在这个调上了，他是这个频次的调，他是一种菜香型的调性， 那这都是绿茶类的。往后稍微深重一点儿的花香，就是花香。 哦，是花香，我以为再往下是果香。 哎，先花香后果香，先是花香，花香一定比菜香就细腻了。那您说您是闻草味好闻， 或者说高级一点了吗？ 复杂点了， 啊，复杂， 应该说叫复杂点了，嗯，啊，都很高级。那么您说草的味道和花的味道这两种感觉了。那如果我让您闻，您都闻过，在公园里边咱逛天坛一逛，您闻闻那花什么味儿，草什么味儿。咱不是说谁好闻谁不好闻，您是啊，我给您讲，它是一个调性的不一样，这花的味道一定要高昂一些。 对，就比如说那个是降 B 调的啊，那个是 F 调的，但是都各有各的好。 你这么说我不明白了啊。 好吧，你继续 啊。是你看我真诚实啊。 好好好， 这个我也分不清降 B 跟 F 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边，问题是它这个反正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型的就高昂一点儿，锐利一点，明显一点啊，这是说花香。花香往后呢，当然是说果香。果香呢，当然还有分为了一般的果香，还有熟果香，还有区别。 哦， 一般的果香很清新的果香的味道，还有那个放的很成熟的水果， 就是熟透了的， 熟透了的啊，梨呀，苹果呀， 西瓜呀， 啊，类似于那种，它又散发出一种带有一点微酸、一点点微发酵感觉的啊，那么一点味道的，就是熟果香，这有差别。熟果香后还有坚果香。 嚯， 如果你把这个茶尤其烤火，烤火的程度再重一点的话，它很容易出这种坚果的味道， 嗯， 就是坚果香的味道。它其实是因为焙火的过程之中啊，有一种糖分的转化作用， 嗯， 出现了这个味道。很好闻的，有人认为是焦糖香的，也有人认为呢是坚果的， 栗子香 坚果香的啊。这个那不会闻的这就不一定了。你比如说我也上这课，常上课有好处，积累很多素材，那学生的什么人都有啊。这个我闻这个一个焙火茶，这焙火茶正常的审评呢，你应该写比如说有明显的火，哪怕火香的这也还行，一般就写咱们说焦糖香啊，或者说您刚才讲的这种坚果香都可以。我们这个学生，我说您说这有什么味儿啊，学生说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那种火烧塑料拖鞋的味道。 火， 我说首先你就很调皮是不是，你怎么知道 塑料拖鞋， 对，你怎么知道火烧塑料有什么味儿啊，你可以有生活吗，是不是。他就说点焦糊的那个味道，他说有点焦糊的味道，火烧塑料拖鞋的味道。 哎，真的就是嗯，中国这语言就像小胖说博大精深 啊， 但是呢你运用好了的话你是富有想象力的 啊， 你要用不好的话你这个想象力就得掉地上摔八辈儿。 是是， 真的。我一好朋友，哎呀，就他爱人可爱了，他爱人职业模特，哎，就可漂亮了。然后就是他们一块儿出去逛街去，然后就跟他老，哎，看你那花臂，哎，真漂亮。然后他老公说，哎，这纹身挺漂亮。然后他老婆怼了点儿，那那么外行啊，这叫刺身。 No. 那芥末在哪儿搁着？ 倒也没错。 他跟我说这事儿，又给我逗坏了。 是是是，刺到身上了。 哎，我说你爱人一定是想吃三文鱼。 是是， 嘴了，看着看着馋了。哎，行，来，这个咱们先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 可以，啊， 好不好？茶没了没事，咱们分享一下茶的知识嘛。 当然了， 叉儿说了，这个特别应景。多宝宝，现在天儿啊越来越热了，感觉都已经进了暑伏了啊！你说说这种天气适合喝点什么茶呢？这么热的天儿，想喝点凉的，茶饮料吧肯定不能喝，对不对？原来记得你讲过茶可以冷泡啊，是吧？你再讲讲这冷泡茶的方法是怎么泡来着？记不太清楚了。 好，是这样啊，那我先回答这位朋友这个叉儿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两方面说。第一方面呢，天气热了，喝点什么茶？首先说天气热了喝茶肯定是好啊，天气一热您喝点茶，去暑降温都有好处，要不然咱们以前的劳保产品里边都给点茶叶呢，有一定道理。 真的吗？ 你不干的工种没有你的啊！ 哎， 人家那防暑降温得这么多泡茶叶、 哎， 有道理，还是有这个降温啊、防暑啊、补充体液呀、啊、等等的这种作用，这是有的。所以我建议您多喝茶，这没问题，可以广泛的喝啊，咱们可以广泛的喝，您不逮准了一样喝就行，广泛的尝试。那再说第二点，您刚才问我说这个冷泡茶的这问题，那我借着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也就把这个知识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关于冷泡茶的这个制作的问题。因为最近正好我自己呢也在写这方面的东西啊，正好在写，因为最近有涉及一本书里要有这个东西、嗯、那么这个 终于要出我们说的 一茶一世界， 是的，特别好、 啊、那个还是下一本啊，还不在这本上。这个是这样的，冷泡茶首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有人说，那它能不能成为我们中国茶文化或者说饮茶的主流呢？我说肯定不会，我们饮茶的主流是热饮，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我们整体体制对这个东西的审美都有关系，这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不会变化。但是我说冷泡茶可以成为很好的调剂，同时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它作为饮料的替代品，那总是非常好的东西，那是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很天然的。怎么制作呢？非常简单，所谓叫冷泡，那就是说要在低温的条件之下来沁出茶叶中的内含物质。所以这种泡法呢也有叫缓泡法的，缓慢的缓。那么与它相对应的当然就是在高温沸水环境之下浸出茶中物质，那这是很急切的一种泡法，很快的。那么很冷的或者说低温的条件呢，自然它是很慢的。所以冷泡它需要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是低温，第二是长时间，它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又不叫冲茶了，甚至不叫泡茶了，就叫浸泡茶。具体我说一下这个做法啊，最简单我教您一办法是什么呢？您就用矿泉水瓶子，就那550毫升一个的矿泉水瓶子，很好定量的，那是550毫升，拧开了，这茶叶呢，从口的塞进就行，啊，塞进就行。您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东方美人茶，还有比如说，原来咱们讲的云顶红，啊，云顶红茶，云顶红的这种茶，还有比如说密云寿龙，包括于你好喝的这个鸭屎香单丛，都可以做这种冷泡茶。别搁多了，别搁多了，这550毫升你搁多少合适呢？口重的搁三克，口轻的搁两克，足够、 哦、 足够。尤其是像单丛这种它本身就比较耐冲泡，进注物质比较多的，你两克就打头了，不能再多。 需要盖上盖摇匀吗？ 要摇匀。这个所谓的摇匀是什么呢？就是说让这个水浸泡和打湿这个茶叶，因为我们知道塞进去的时候呢，可能上面这部分 浮着呢， 浮着呢、 嗯、 您这个时候呢拧上盖摇一摇，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茶因为裹上水了，它就落下去了，它就已经落下去，那部分没落下去它因为很浸湿了，在这个水中飘着了。好了，那这个我们说投茶入水摇匀，让水完全把茶浸湿掉，这个第一步就完成了。第二步就要我说到这个了，怎么叫冷泡茶？低温，低温会产生一个比较爽口的效果，比较爽口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个茶呀放到冰箱里，就是我说您这个矿泉水瓶子放冰箱里就行了。多长时间呢？时间是这样，您记啊，我跟您讲啊，条形茶，凡是条索的茶3到4个小时，凡是球形茶再适当延长1到2个小时。球形茶没有条形茶这么好泡， 对， 泡的会更难一点，它进出会更不容易一点。那就是说大概3到4个小时，长了5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这就完全可以喝了。拿出来以后茶水分离也好，茶水不分离也好，您喝到的感觉是什么呢？第一，这个茶绝对不苦涩，那因为苦涩的物质它没进出来， 它淡啊， 哎，但是应该就是这么说了，它淡而不薄。为什么呢？这点我跟二位也交流啊，你发现没有，这凡是甜的东西，凡是甜的东西在低温下最容易体现，也最容易享受。 因为你想，比如说拿小胖来说，因为他是有经验的， 嗯， 你想喝饮料一定冰镇的好喝， 那得一定的， 对吧？ 嗯， 因为冰镇的话就让你觉得啊， 就那种感觉。包括你看，像我喝啤酒， 嗯， 我也喜欢喝凉的。你要说喝热啤酒，我天，太难喝了， 是不好喝。那这个甜口的东西都不能太高温的享受。其实啊，就是高温你是不能够马上第一口喝到甜的感觉的。你比如说，我举这例子，你看所有那面包房里卖那个三角一切角的那个小蛋糕，那小甜品，人都搁那冰柜里搁着， 那是要不化了 啊。是， 那是保鲜 啊。不，它也是为了让你那么吃，你一定要趁着凉吃，它那个口感是很鲜爽的。说那完全给你打热了吃很腻口的，那其实是很腻口的。所以说所有的热，就是热茶，我跟您讲，我有时讲课时我还说到一个叫最适宜的品饮温度。你要想显它的甜度，温度都不能太高，温度高的时候显香是很好的，显甜显不出来，一定往下的走，它那甜就上来了。那么这冷泡茶倍儿甜，就真出这甘甜的感觉了。 真的假的呀？ 啊，那怎么着？我这儿没冰箱，我没法给你试一个啊。 哎，那你这泡完一泡，我还能接着泡吗？ 不能， 这就一泡拉倒了。 对，这两克茶，它这一次性萃取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 哎，听他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跟茶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嗯， 趁着这热乎劲儿， 嗯， 就是咱们经常去的那家火锅店的那个冰的豆沙。 啊，真。 绿豆沙，哦呦，那个是真 哎， 放心， 他也吃了 啊，我吃了不少， 好喝吗？ 好喝， 这天就应该吃点， 就是 熬点绿豆粥， 冰过了之后的绿豆粥、 哎、 是， 但是那个里头那豆呢，基本上都已经相当于熬化了， 对， 都变成沙了， 全都成沙了 啊，对，尤其是你吃完了那个啊特 辣 的那个，突然之间吃一阵，哇、哦、天哪， 比冰粉爽， 是的， 是吧？ 是的。那就显得温吞了。 对，我们先想想进一条广告啊。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赶紧抢救一下海的那端啊！他说我那个冷泡了一星期的东方美人还能喝吗？ 嚯， 那不太行了。 那怎么？我这冰箱里放着呢，我再兑点水冲淡了。 不用不用，是这样的，我是不建议。这么长时间，它这冷泡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尽量呢有一个低温保鲜的作用，因为这个茶水一接触以后，这个茶它是比较产生一些发酵，这是肯定的，对吧？您这个长时间呢，是不是不太好啊？我建议还是炫泡炫喝比较好啊。 对，像那个 Jessica 妈妈也有类似的 啊，她说周末的时候把白茶，人家是晾凉了，先拿热水泡，晾凉了之后放在冰箱里，感觉也很好喝。 哦，那就是另一种，这是咱们说两回事。 嗯， 您讲的跟我讲的还不一样，我讲的叫冷泡茶，您讲的叫冰镇茶。 啊，对， 对吧？ 对。 它不是在冷的环境下泡出来的，是在热的环境下泡出来的，您得调成一个冷的环境去喝。 嗯， 现在有很多这种自己在家做调茶，我们有很多这朋友有生活乐趣，比如说啊，一半红茶一半白茶，加一小勺蜂蜜，搁两块冰，挤一点柠檬汁，这不也是一杯调茶吗？ 多好啊， 这没有不健康的东西。 嗯， 这反而比外边买的饮料还是强得多。 那当然的， 是是是是。 哎，我有一个理解啊，当然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 嗯， 就今天咱们说这冷泡茶，又加上今天我们要说这香气哈，你看它那个香气，如果我们喝热茶的时候，它随着那小烟儿啊，它那香气是不是就擦擦擦擦全挥发走了？ 对，就升腾了。 哎，冷泡茶你看盖着盖闷，那所有的香气全在这茶汤里边， 是不是冷泡茶更适合这种香型特别高的，把这香味全都闷到这茶水里边了？ 嗯，不是这么说的啊。首先来讲，您觉得擦擦擦都飘走了那一部分啊，那个部分就叫不溶水的香。 哦， 香是分溶水 本身就不溶 的，对，分溶水不溶水的，易挥发的不易挥发的还不太一样。所以理论上这个事儿就复杂了，你咱闻到的味道跟咱喝到的味道不会是完全一样的物质，你能闻到的一般都是易挥发不爱溶水的，你就闻着了。 嗯， 那种容易溶到水里的你就喝着了，还是有差别的。那么说那个冷泡茶的香怎么样呢？冷泡茶的香是很淡的，因为所有茶中的香型物质真想激发出来一定要靠水温。所以我又反过来这个知识点都串起来了，跟大家讲，就是说凡是你想泡高香型的茶，水温不能太低。 嗯， 原因也是这个原因。 嗯，好，这个时段呢大概也就剩一分多钟了，咱们最后来说一说我们的主题啊。今天说的是茶的香气啊。说到香气呢，咱们也解答一个朋友的问题。 好啊， 这是时时乐问了，他说听你们说香，我想起臭鳜鱼来了啊。这个有没有北京你们觉得特好吃的臭鳜鱼？ 有啊， 哥先来。 对，因为我在东边嘛， 嗯， 所以第一呢，我就是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他在北京开了好多连锁店的，那叫 杨记兴， 哎，杨记兴， 嗯 啊，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他的吃法有很多，嗯，包括各种不同的辣，包括有不辣的，你都可以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在东五环的边上，嗯，很近，那个也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店了，叫将军府， 嗯。 也是吃臭鳜鱼的啊，也不错，也不错。 还有一家是翠青， 嗯， 连锁也很多啊，也是个老牌的馆子了。另外还有一家，这一家的臭鳜鱼应该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三家都不太一样。原来我也推荐过辉善园， 嗯， 他们家臭鳜鱼稍微的价格贵一点，因为他们用的臭鳜鱼是大的。 哦， 一般咱们就是做的吃的那些臭鳜鱼一斤多一点， 对， 一斤二两左右，他的那个大概是用三四斤的鳜鱼来做。 哎呦， 切成块， 哎呦， 切成块腌， 哦， 而且不仅加臭豆腐，还加榴莲，那么一块， 嚯， 哎，所以它那个肉啊，吃起来就不是说我们那蒜瓣肉吃那一点，它那个吃起来更豪爽一些， 嚯， 但是闻起来那味儿啊，还真是有股奇香，真的真的，它那个臭不太一样，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加了那个。嗯，榴莲的那个味儿 肯定是，你榴莲一打肯定有味儿。 行行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时代品牌回馈十亿信赖，6月8日至6月18日，海尔集团携海尔、卡萨帝统帅三大品牌，为您提供衣食住娱等一系列美好生活解决方案，详情莅临各家电卖场、海尔专柜及海尔专卖店。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这节奏还是不错的啊。 是，虽然中午饭没吃， 是， 但是劲头还是有的。 那肯定是。 有一句话叫饱吹恶唱， 哎， 说跟唱是一样的 啊， 叫说唱 啊。行，不用给我做动员了，我能顶住啊。 坚持住啊！ 啊，没问题 ，fighting 啊！ 跟大伙聊茶，我这最有热情。 哎、 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他不太饿，我们再说一个跟吃有关系的 啊！你诚心的，这是、 哎、山泉说 哦。 前两天我买了一条鲑鱼，啊，臭豆腐跟它裹在一起， 嚯、 哦！藏冷藏腌制了3天。 哎呦， 按照湖南臭鳜鱼的做法，在家自己开始炮制，相当成功。哇，那个味道很正宗。 不是，那你们家要得了要不了啊？搁家里发酵啊？ 不不，人家是裹上保鲜膜， 哎， 要不味儿怎么进去？ 臭豆腐糊上以后，裹上保鲜膜，放冰箱里。 嗯、反正那个臭鳜鱼啊，这玩意儿看着简单，这东西不太好做。我说的是这个，这鱼啊，想腌制成功还是有困难的。那年我在这个 安徽 黄山， 嗯， 做茶。完了以后，人当地就有一个朋友是做这个臭鳜鱼的、 哦、 啊，就是人家开这个厂子就是做这个的。我当时去参观了一下，鱼的品质要新鲜，而且要及时，这关键还有个及时的问题，不是那么。我以为这腌制东西最省事最省心，他说不是，包括腌制完成之后想运到北京来，这路程之中恨不得都得冷链着来。我以为那都鱼干了不就上来吗？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这吃上它有差别在这儿。 对，嗯，这个不重要。你在那边吃觉得怎么样？ 我前两天不刚吃的吗？在合肥。 嗯， 怎么样？ 不错，它也改良派。 嗯， 现在不是，就是说它不做那么的臭，但是呢，要求什么呢？就是肉质要好，确实肉质好。 蒜瓣肉嘛， 蒜瓣肉要紧实，你不能松散呀、啊 嗯， 或者糠啊、 嗯， 这都不是好的表现。 嗯、 肉一夹就有弹性，不吃之前就知道这不错。 嗯， 哎，味道上比较筋味，而且它也是这道理。它其实它不是臭，它是一种复合香型，它肯定是一种很复合的香型，打你鼻腔这儿过来，再奔口腔里走。所以这要是说今儿鼻子不好，你吃臭鳜鱼没问题，闻不着臭味了，我跟您说那才不对呢。鼻子不好的时候你就吃不出那香味了。 嗯， 它是一种复合香， 是， 嗯， 它才带出那味道来的。 是臭香臭香。 对对对对对对。 多杰老师啊，这个吃过见过、 嗯、 啊，走的地方也比较多，见多识广的，那你也解决一下山泉的问题 啊， 好吧？人家说了，自己做了尝试的不错呀，想问一下多宝宝，臭鳜鱼还可以用其他鱼来代替一下吗？ 啊，一般不。是不是？ 那当然了，其他鱼，你比如说草鱼啊什么，它不是蒜瓣肉了。 对，就是那个我对这有点研究是什么的。我这人吃鱼啊，不爱吐刺，就是刺不太好弄、 啊， 所以我对这肉质还有它这个骨骼结构是有要求的。 啊、明白了，你肯定不爱吃草鱼。 啊、对，我吃不了那东西，草鱼、鲫鱼这都不行。 嗯， 鲫鱼啊，就是熬汤单说啊。鲫鱼应该是过油炸的最好吃， 酥了就完了。 哎，对对对， 我这回在后来不是合肥到江苏嘛，人家带我们吃一个吃顿白鱼，吃白鱼特逗。中午就吃一顿，中午呢这顿饭吃完，当地这个朋友请客，完了这个一桌子人坐着啊，这位就问这位，哎，就是咱叫这白鱼怎么样？那位连头都没抬，不怎么样。我一想到我就别吃了。我心说还有这么请客的，这问题怎么不怎么样？下午特地又从苏州市开出来到下边吴江， 嗯， 一个县市上又吃这白鱼，好吃，鲜爽， 啊、 肥美。但是有一问题，刺儿还是多的，刺儿还是多的。 嗯、你看小熊就吃了一口卡嗓子了 啊！是啊， 是。 所以咱们这人吃这东西吃亏呀、啊，你就一条鱼，他们跟那紧捯饬，我跟那紧弄不出来，咱还不敢着急，万一。 我就想着他这卡嗓子这事儿，一口就卡嗓子。 那也还真不能着急， 不能着急， 真的 是就心里着急，你表现还得镇定啊。他们吃的那快哟，他们那个真人家那个会吃啊， 嗯， 不用下手，那嘴一抿就下来了， 嗯， 是不是？ 谁扎谁知道， 不扎 绝对抿不下来，我觉得 是吗？ 咱又不是没吃过。那能抿得下来吗？ 还是有差的。 就拿那筷子头那么轻轻的抹，还带刺儿呢。你开玩笑？ 哦， 什么嘴啊？那得是，是不是？ 那我平衡多了，可能他们早扎着了。 哎，说到这臭鳜鱼 啊， 我可以跟您聊聊，因为原来去婺源做节目的时候， 哦，是 正好有一家人江西也做臭鳜鱼啊。然后呢，那老板特别好客，就跟我们说：“你就不知道，我们研究这臭鳜鱼可费了劲了，这个是祖传秘方。”我说：“什么祖传秘方啊？”就是臭豆腐加榴莲腌呢。我说您这别开玩笑，你开玩笑，榴莲什么时候进来的祖传秘方？啊，我爷爷教给我的。我说行行行，算一回。我们还研发了很多其他产品，就是换鱼， 哦， 就是它臭鳜鱼换什么呢？换鳕鱼， 哦， 换黑鱼，换那个草鱼， 哦， 后来发现都不成。为什么呢？他说鳕鱼还凑合能吃，但是鳕鱼没新鲜的呀。一般咱哪看过 新鲜 的，哪看过有新鲜的？他腌完之后吧，就没有鳜鱼好吃，所以呢就不用了。后来呢，他们就腌那个草鱼，腌完草鱼吧，味儿还凑合啊，说味儿还凑合，因为也有那个鲜度，但是刺儿忒多，它又不如鳜鱼那种蒜瓣肉，相对刺儿少一些。他试了很多种，后来全部就给放弃了。 你下次跟他说试试平鱼或者鲳鱼， 哎， 可能应该还行。 对，试试热带鱼，是吧？ 哎， 不是，你说你说海鱼这东西的河鱼， 哦，是吧？ 是肯定，它要个鲜劲儿呢，它这东西它要那鲜呢，您对吧？它这个我去那会儿也是，它水壶现捞嘛， 嗯， 现捞现宰杀， 嗯， 这才好吃。 嗯， 包括你刚才讲婺源，婺源以前都归安徽啊， 是 啊，它这所以还是一个餐饮文化体系范围之内的。 但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吃的鲜 啊，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运了一船鱼，全臭了。后来呢，那工人们就拿盐给它腌上，腌的还是臭的。后来老板就不要了，人不要不要，什么一船臭鱼的。结果人家这渔民想着，我别扔了呀，多可惜啊，自己就烧不炖了，炖了之后觉得还挺香，才有的这个。 那这不是跟今天说这东方美人一样吗？ 哎，不一样 啊， 不一样。 你他是有点新鲜的，我这你说的怎么不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了。 嗯， 就是我们这个是本身这个鱼啊，将坏不坏的时候，为了拯救它，然后让它刷了一层盐。刷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腐，而且重新进味儿。你这个这属于树没死啊，它只不过是为了妨害天敌，我自己又自生出了一种物质，这两回事儿，我觉得 啊， 哦， 东方美人属于自强不息， 哎，对对对， 这属于烂泥扶上了墙， 啊，对， 哦， 对什么对？不对啊，这个自生出现那个味道吸引了红蜘蛛啊，那个是一部分，但是的核心如果没有茶农的巧手。没有茶农的胆大心细，这还是出不来，就跟那渔民的道理差不多了。那这个摘下来这叶子以后，就跟那鱼啊放坏那感觉一样。 就如果要是说他们这俩都从变废为宝上走， 哎，对啊， 我觉得是异曲同工。 异曲同工，哎，要这就代表什么呢？我说第一，代表咱们中华民族的节约和节俭。 嗯， 没有随便糟践东西。 是的。 这东西但凡要能再有点利用价值，也得给他想出主意来。 嗯， 这咱们今天讲叫惜物精神。 嗯， 咱们具有这种惜物精神，这是一种美德呀。 嗯，是， 没有这种美德，咱们今天餐桌上有一大部分的食品就出不来了。哦，如果看着好像不合意了就扔掉了，看着不合意就扔掉了，那哪有这么多好吃的？ 嗯， 对， 咱们这老祖先们就是有这个惜物的精神，这第一点。第二点来说，我说那就是有点这种巧思在其中了。人家会总结呀，这做起来肯定不是一回做好的，这传说都是一回给做好了。但这回你说，比如说就应该说盐腌这鱼， 嗯， 包括咱东方美人最开始制作，能跟今儿这么好吃吗？ 是， 能跟今儿这么好喝吗？它肯定不行， 肯定也拉肚子。最开始， 先人就发现了这趋势可行， 嗯， 这里边有能科研的话题，咱们再深耕，再细挖。在经过几代人不停对工艺的调整，到今天为止，这些都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传统手工艺，它也是手工艺一部分了。 好，我们今天讲匠人精神也好，我们今天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那制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那我们大量的制茶也都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道理。 嗯，好，今天咱们主题是香啊，对吧？ 嗯， 刚刚咱们聊了一下这个黑茶的香， 嗯， 顺带说了说绿茶的香， 嗯， 接下来还有几大茶类呢，咱慢慢说。这样，咱先回答一下曹富论同志的问题。 好， 人家问了好长时间了，咱还没说呢。曹富论说了啊，这个崂山绿茶在冲泡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也大约是 1.5 克对应150毫升吗？理想的情况下应该冲泡出什么样的香气来呢？ 啊，是这样的，崂山绿茶呢是咱们北方绿茶的一个品种啊，北方绿茶这个品种。那么您刚才讲 1.5 克150毫升，这您听过我的课，您讲的不错，是大概应该这样用一次浸泡的方法来浸泡出来。那么喝之前呢，别忘了稍微的摇一摇啊，因为如果您不用公杯的话，直接分到杯子里，我怕它前后不匀。您说它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香气？崂山绿茶还是比较明显的一种豆香感的，豆香味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它在北方绿茶里边呢，应该说是翘楚，应该说是翘楚。那你说味道是不是就能马上打得过龙井，站得过碧螺春？我说那里边还裹挟着大家伙对于家乡的感情啊，对于口感的习惯啊，都有。 因为一样，你问小胖，比如说他家乡的那绿茶，哎，他觉得应该也不错， 嗯，啊。但我有一个观点或者有一个经验，我分享给您，因为也是我到崂山的时候我的感觉，这崂山水泡崂山茶是不错。 对。 这崂山不自己产水吗？而且他们现在都瓶装了，他们都在超市买得到啊，还分色儿。 嗯， 你不老买那种水，你不知道它有红的，可能有蓝的，标不一样，红标蓝标的，价不一样。 哦， 价钱是不一样。 好像是。 哎，这个您可以自己去尝试。 嗯， 但凡是那崂山水泡他们当地那崂山茶，还是挺有味儿的。 对， 对对。 这我有一经验，我到当地我也是，我回来以后我超市不能买的，我买回来我还试过。 嗯， 有差别。您可以体会一下，又是一乐趣。 那当然了，你想，那边的茶一定是浇崂山水种出来的茶树， 那肯定是。 所以呀，那肯定它冲泡味道就不 一 样。一 方水土，一方 这边水土不服了。 哎， 有关系。我这回在这是哪儿啊？安徽和江苏两个省，我就去喝茶啊。我到当地我就买当地这水，都有自己特别的水， 就是有点甜吧？ 不一样，反正味道。您比如说我在江苏喝这水叫洞庭什么仨字儿，啊，三个字儿，就是当地的牌子。那水源地就是当年洞庭什么嘛，那就是当地的牌子那水。我泡了泡茶，我还意外的发现我随身带的一款普洱，泡出来以后特甜，是特甜，比我平时在北京那茶我熟，我常喝，比我平时在北京喝的时候甜。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啊，现在很多人都出去旅游，出去玩去，爱茶的人带点茶，带自己习惯的茶。去当地拿人当地那水泡一回，您必能感觉到区别。 嗯， 这就教您玩，这就是一种玩。 对， 嗯， 真是。 是我们要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他们都说多杰饿了，所以他们都纷纷发上来他们晚上吃的什么。 好， 比如说像 Melinda 人家发上来的，包括还有视频和动图， 哦， 非常感谢。 啊， 人家发上来的是在春饼阿婆家吃春饼， 哎呦， 哦，要的这些菜 是阿婆春饼。 好，阿婆春饼 啊，他就为了馋我，他已经不遗余力了啊，哎， 真的。 好， 看得我都不能自己。 我爱吃春饼。 来来来来，让多杰看一眼，好吧？ 啊， 我们进一条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一会儿再说香啊，出事儿了。 嗯， 刚刚分享完了冷泡茶。凯就说了，我用了杨大师推荐的冷泡法来泡茶，胃酸烧心。 哦， 哎呀，这怎么回事？ 那别喝了。啊，是这样啊， 多讲理你看。 那可不讲理嘛，它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咱没有一种方法是一成不变的。 那要根据您个人体质来进行变化，这是我讲一定的。我刚才讲冷泡茶，我还是说这句话，我说前面这半句我不知道您看见没有啊、 嗯、 我说第一，冷泡茶不会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主流，也不会成为饮茶的主流。今天很多人说哎，我们新时尚新喝法，那应该说是一种调剂， 或者说算是一种创新吧， 就是创新和调剂。那同时我说它是一种代替，代替谁呀、啊？你比如说您家里的小朋友， 嗯， 年轻活力壮， 就是比如说新老交替 啊， 为了让年轻人或者更小一辈的人他能接受，这得用他们能接受的方法吗？ 不是这道理。 不是吗？ 不是，不是说让他接受这茶，这茶是冷的是热的我非常有信心，不信一会儿咱们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您家里的小朋友喝不喝茶。我很多朋友不都说跟孩子喝茶一块喝能喝没问题，他有这魅力。我说的这意思是什么呢？冷泡茶代替了饮料。那您比如说您在家里现在都快高考了，那孩子本来就挺累的，他好喝个，您看他好喝个饮料啊，凉乎乎的， 现在就别再看书了，来不及了、 啊、 放松放松。 又说你放风筝的事儿了。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因为对吧，要不然压力会越来越大。 哥说的对，真的，你现在看呀不会多考那么几分的。 对，先喝茶吧。 对、 啊、 你压题也不会压得上。 是，那肯定的， 是 是啊。这说什么说的这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接着说 啊。说的这冷泡茶的问题，它成为一种饮料的代替品。那回来以后挺热的，在冰箱里拧开一瓶冷泡茶，自己家做的这么一喝，茶也可靠，水也可靠，又不加糖，这多好啊！ 是， 它是一种代替。 是 啊，那刚才这位朋友说喝了我那个胃酸胃疼，那快喝热茶吧。 是， 我也是常喝热茶，偶尔为之啊。 嗯，而且千万别空腹喝 啊，是吧？ 对吧？ 你不老 饭后 喝， 我肠胃多好啊！ 啊，是， 对吧？你不能跟我比， 是是是，不能跟他比。 零说了，我是一位男生啊，有一次我长了口腔溃疡啊，这个正好呢家里边有菊花，老妈就说喝这个菊花败火啊。喝完之后，哎，又长了几个啊。后来经过实验发现，我一喝菊花茶就上火。这是体质原因吗？ 那肯定是， 一定是了 啊！而且您还得这么说，这我不懂这中医，但是咱中医朋友多说这道理，就是说那火分多少种，按中医角度来讲，它那不同系统的。 对， 那你那个打不同单位里边出来的火呀，它那个制法不一样。 哎， 那您得问问您，比如说这菊花凭什么火？它凭肝火，一般都是凭肝火。那您要是胃火呢，它可能就不管用。它是两码事，所以这种东西，如果您这样做那个小药来调饮一下，您还真是得遵医嘱，咨询咨询啊。 好吧，来吧，咱说说香吧。 我以为说那饼呢，那饼还现在我还想着呢，真不错。 哪只有饼啊？现在连面都来了， 汆、嗯、面， 汆面。 你们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你们怎么这么坏？我爱吃什么发什么呀？ 人家这晚饭啊，就这点了， 还配着羊脸。 哎，真的，我跟你。这都是我爱吃的东西，有盐儿没有啊？椒盐看见了吗？哎、 椒盐有，边儿那个椒盐的那手撕鸡是吧？ 那片的羊脸肉 啊，是羊脸肉。 说羊脸的、哎、有羊脸不得有椒盐吗？ 是是是，都有的。 喝再有点汆面，行了。 哎呦， 这都是我爱吃的，听众朋友们啊， 是吧？ 是。 关键这个图拍的比刚才那清楚多了 啊，是，那就不瞧了啊，就不敢瞧了。 一会儿再说吧，先回到香吧。 好 啊， 好。啊、还能顶住了说呢啊，这个到香这话题里 说说红茶的香吧。因为刚刚有朋友问了，说看了一什么文章啊，说夏天适合喝红茶 啊。 首先问你，这是真的吗？ 这话都像我说的啊。这个一般都说夏天适合喝绿茶，我所谓说夏天适合喝红茶，是您长期生活在一个比如说工作在这种大厦里啊，啊办公室啊，您是一个经常伏案工作的白领啊，您其实每一天出汗的机会并不多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其实喝点红茶没什么坏处。为什么呢？您这大厦太寒，还是又阴又寒， 而且不通风。 对呀，它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也是现代人的苦恼，觉得不出汗了，不出汗不是好事，适当出汗很舒服的。从这个角度说，喝一点暖性的茶反而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夏天我经常喝，您比如我今天这一路我是坐动车回来的啊。 你不是喝黑茶吗？ 啊，我真是，我得喝点茶。动车上挺冷的呢， 是 下来忽悠一下就觉得挺热，你说那舒服吗？我又算呢，比如说出租车里又冷了，它就是这种体质的转换，这是城市人所面临的一个苦恼。所以您刚才问我说夏天喝红茶好不好，要我说我还鼓励您这么喝。那刚才我们 小胖老师又说到了，说那个红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香型啊？红茶一般情况下都肯定具有的一种就是甜感上的这种焦糖香，但我说的这基本都是功夫红茶，如果是小种红茶不一样。我们讲小种红茶就以正山小种为代表，正山小种应该具有什么呢？松烟香，因为它的工艺里边有一个熏的工艺，还要具有松烟香， 是拿松汁儿， 当年是，当年是， 现在呢？ 现在不一定，现在也不做这工艺，现在为什么呢？就是松烟香很多人喝不惯，它其实是品种特征，但有的人就说哟，这怎么跟火烧拖鞋似的啊，老有这火烧拖鞋， 说回来了 啊，又肯定啊，他就是这款茶说的火烧拖鞋呀、啊。这个他觉得有一种异味，所以今天很多打着正山小种旗号的正山小种，就是要把这道工艺拿下去，就让它不产生这个味道，所谓叫改良小种。但是我是觉得，那豆汁儿不酸的还叫豆汁儿吗？那就别喝了好不好啊？所以我觉得还应该有松烟香，还有什么桂圆汤的口感。那就是跟松烟香伴随着，你没有这工艺，这俩味儿都出不来，这茶喝着我觉得就没意思了。那这是红茶里边第一种常见的焦糖香、熟果香，那么特别一点的就松烟香啊，那这种甜感是有的。那您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这种奇奇怪怪的形容啊，那多了。你比如说喝岩茶，喝岩茶的时候，它不是烤完火以后吗？岩茶呢又带有这么一点啊，我们说叫矿物质特有的这种咸香感，一点点，我一晃。哎，我说宝贝儿，尝尝这什么味儿啊？我们这学生，这好，我说这怎么样？这海苔味儿的啊！他们尝出那个鲜香劲儿来了。你说这孩子说的好，说这海苔味儿的，这是啊，说的也对，说我觉得说的有道理。我说你就记住这味儿啊，下次再闻见海苔味儿的，跟人说你喝的岩茶吧，绝对有道理，它有单独一个味道。 来吧，最后还有一分半钟，人刘说了。前面咱们不是说了冷泡茶的方法吗？那适合什么茶叶做冷泡茶 呢？啊，是这样的，我给您的建议呢，绿茶不适合做，黑茶不适合做，两头不适合做啊。那么中间的，你比如白茶可不可以啊？没问题。乌龙茶可不可以啊？都合适。红茶可不可以啊？太行了，这都是可以做的。 花茶呢？ 不好吧？ 哦， 啊，我认为 香气打不出来， 对，而且花茶它也是绿茶的底子。 哦，明白。 喝完了，我怕觉得，你看你喝凉花茶，你怎么不喝呀？ 啊，对呀、 啊。啊，可说呢啊，那你让我们做冷泡茶啊。 有些朋友问了，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看多宝宝流口水的样子 啊、 这个。 那还用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你们馋的吗？这不是。 对，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多宝一直没展现呢。来跟大家说说，怎么能看你啊？ 啊，那、这个视频直播这样两种方式啊，一种是上这个北京广播网。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现在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这个啊。 好，刚刚我学一招，不是学一招，突然发现了，哎，我拿这个话筒线给你做一抻面如何？ 你还真得看视频、 哎、 要不你瞧不见这景儿。 好，对了，最后一个问题啊，五十多秒，学会忍耐啊，说了为什么我喝黑茶胃会疼呢？ 浓嘛， 它也不适合吧？ 我觉得是浓。不是人家胃， 或者是饭前喝饭后喝也有区别， 当然有关系。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我看您想，我想看回咱们，如果你还在线的话，你告诉我你喝的什么黑茶，怎么喝的，说具体点，咱们再来看看，好不好？ 而且我觉得喝茶，如果像比如说像我啊，从跟多杰做节目开始，我才开始喝的茶，您就一开始淡淡的，千万别一下沏得特浓，您反而可能不喜欢了。先淡淡的尝尝它那个淡淡的香味儿，然后再说我是。依据自己的喜好再投加点投茶量啊什么的再调整一下，好吧。今天呢咱们继续聊茶啊，如果您有什么关于茶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认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文姬起舞说了啊，您这可能是起早了啊。他说：“哎呀，我忘了，今儿是周二啊，今儿什么茶？是单丛吗？” 啊，不是啊，说单丛的。一定是上周很认真听节目的啊，有某些人啊跟人许愿来着、啊、这个没事啊，没事，不是不是，但会是的、啊、 对， 会是 下周是单丛 啊。那您怎么一毛病呢、 啊不是啊，今天是东方美人， 是啊是 啊, 啊 乌龙茶，没事，您没错过什么，之前我们也分享过啊。 Frank 说的这个冷泡茶的新喝法，就是用刚刚多宝宝的方法，矿泉水瓶子里边泡白茶，有一点不同的就是二两茶我就用十毫升的水、 哦、 冷泡一天，晚上到家把那水倒出来，然后加上那屈臣氏的那个苏打水、哎、拿那个有气儿的水来泡茶、哎、味道不一般、 哦、那它是要稀释的。那您这个方法很洋气啊，我用一个很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做了一卤子 啊。对对 啊，是啊， 对对对， 是不是？谁让我饿了呢？是不是？您做了一串儿啊？ 是 这个，再一这么一勾，是吧？这个确实有意思。 嗯，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外面奶茶店做那个奶茶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先做一个基底液，就是浓泡，做一基底液，你再兑， 然后兑那卤子。 哎，对，拿那卤子兑别的呀、啊，是不是？这什么珍珠，什么什么球啊，什么什么芋圆啊，什么的。 嗯， 这两天我喝了一回啊，有点意思。 甜吧。 挺金宝的，你要使劲吃珍珠的话， 真的 半下子珍珠的啊！我不懂啊，人家给要的，人家说您喝什么的，我说尽量别要奶，人家来奶盖的就行了，戳上就可以喝。我头一次喝，这不一点不夸张，我真是头一次喝。完一说就什么圆啊，什么玉啊，什么就那个底下那球啊那个，我说都来点，都来点，好拿着觉得挺沉的，我说这东西真压手哈，滋儿撸一个全是这个，滋儿撸一个全是这个，一会儿都不想吃饭了。 但是我跟你说啊，那个的特点真的，如果他要跟水一块喝的话，他到肚子里自己还会膨胀的 哦， 所以你才会觉得很撑 啊，就是劲饱是吧？ 那当然， 怪不得呢，嘿、嗯，我第一次喝，哎，第一次喝， 嗯，对，好多店啊，就那珍珠啊 啊， 就能分别出这店的好与坏， 是 有的人珍珠自己做的 哦， 大多数的珍珠外边买的，买的那个说句实话，大家少吃。都是胶，真的啊，真的啊， 和尚 少吃。有的你那珍珠吃进去 Q 弹，拿牙稍微那么一咬，舌头一抿，基本碎了。这属于自己做的，就是您别吃着 Q Q Q 还能当弹球似的，啪啪弹的还好几个，那也绝对没戏。 好，你来说一下你喝的那个是哪种口感？ 就是他说这种。 啊， 所以你看，就撑吧。 是啊。 学会忍耐，就是刚刚那个喝黑茶胃疼的那位，他说我呀是喝那个，哎呦哦这儿 安化 黑茶，饭后喝的，茶也是沏的比较淡。 哦，那个这还真是，不知道您喝其他黑茶有没有这感觉？理论上这安化黑茶还应该 是 养胃，是 不是花起作用了？ 不是不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对这茶不适应，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这茶本身呢是不是堪忧啊？两个都可能啊。 哦，哎。 有可能新 茶太新， 我觉得有可能是茶新、哦、这茶一般都是，我的原来就说这黑茶五年起喝，他们现在这黑茶弄的新、 哦、 就是比较新，就上市 了，就应该再放放，是 那 意思吗？ 肯定是。 好好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最后这节就都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哦，可以啊。 对，不过呢，在此呢也要提醒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乌龙茶东方美人已经没有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就不要再发关键词了，因为说心里话，真的，我都说了，头 一个小时咱们都不说关键词的， 没到一个小时。 对，但是呢有很多熟手的朋友都知道怎么知道这种方式了，因为他只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公号，对吧， 微店， 在里头微店啪一点开一看什么，人就直接上手都买了。 我觉得咱虽然没说关键词，但咱们前面不聊了十五分钟吗，就对他的描述，那就证明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定的查学水平。 是的是的是的， 那对吧，我是这么想，你随便找一位，你说他就看这描述就知道这茶是什么茶了，咱不开玩笑的说，我就有难度吧。咱们听众朋友们很多时候马上能反应过来啊，你说那小绿叶蝉，一说这工艺，一说这名字，一说这汤色就知道了。那我说，那您还是有一定的茶学造诣了，有积累了，这是好事儿。 嗯啊，回来我们也慢慢的改一改，争取之前聊都不聊了。 啊、 你看上一次咱们聊那个，原来特火， 嗯， 现在慢慢不见的那些东西， 嗯， 第一个小时是杨元老师来做客的、 嗯、 啊，就没说茶的事儿， 你看 压根儿没说。你看六点来的那波朋友还能赶得上， 对 对吧？但凡一说，一看一听，哟，多杰来了，就知道今儿有茶， 嗯， 人家就顺着那道就摸过去了。哎，好吧，没事，下周是单从啊。 嗯， 这个文宇问了，说问一下多宝宝啊，有的那宾馆啊放了那大麦茶，包括很多餐馆也都喝那大麦茶，它算茶吗？ 是，那不算茶，那就叫做非茶之茶，以茶类的方式进行冲泡。您家用茶壶泡茶吧，您家也可以用那个茶壶泡那大麦茶。您家用茶杯喝茶吧，您也用那茶杯喝那大麦茶。以茶类的方式进行冲泡品饮的这一类物质，它又不是茶科的植物，它就叫非茶之茶。那说老师，那跟茶有什么区别呢？物质上就有区别。首先来说，不含咖啡因，这些茶都不含咖啡因啊，没有这个作用。那么我们说对茶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植物叶片中含有咖啡因，这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它是茶了。 对， 有人说这反向的不对，那咖啡呢？咖啡的叶片中其实不太含有，它主要是那咖啡豆里含有咖啡因。 是， 这东西为什么最后叫了咖啡因？就是因为最早是西方的博物学家在咖啡这样的一种植物里边发现了的，就首次命名了。后来才发现在东方的这饮品里边还有，这才没办法了，就只能还跟着叫这个了。可其实呢，这里边茶中含有才最多。您刚才讲那大麦茶、苦荞茶、 苦丁茶 啊，还有什么各种花草茶吧，那就多了，它都不含这个，两回事， 跟茶没什么关系啊。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最近喝的好茶。 好啊， 慕容子英说了，今年我新得的蒙顶甘露啊，也有这个台茶的熟玉米香， 嗯， 但是比那十千茶的更加清爽一些。 嗯，它是那个黄茶，四川茶区的这个黄茶， 嗯， 蒙顶甘露，每年的量挺少的，不知道您这是自己分享来的还是跟朋友分享来的啊？这个好茶呀，真是需要分享。有这好茶了，我跟各位都讲这道理，惦记着点朋友，叫了一块喝，那个高兴的程度加倍。 嗯。 咱老北京有句话叫闷得蜜自己来，这个在茶上不适合。有真的好茶，你看都是这状态，等有人来了一聊高兴了，你等会儿我这还有一泡好的什么什么茶，咱们把它喝了，今天那、多珍贵，哎，一块喝一块喝有感觉，所以这都一个感觉的事儿。 嗯， 我您包括在节目里您跟我们也分享分享，跟我们也说说，我觉得您那个饮茶的乐趣也增倍。 嗯、 我们这儿呢也跟着一块儿高兴。 嗯，但是我老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分享没问题，但是至少得是，比如说它算是一个圈子，就我只是这么理解啊。就比如说，好，咱们三个人，咱仨人都是学音乐的，然后小胖说：“哎，我新买了一黑胶，哎哎，分享一下啊。”然后这个曲子是著名作曲家熊力演奏的、哦，是吗？是吗？咱们在一块儿。但凡、 啊、换一张吧， 嗯啊，但凡你比如说咱俩不懂音乐，小胖说来来，咱们听黑胶，嗯，不喜欢，我们喜欢听什么什么的，不喜欢听这样风格的，这个就不好聊了。 是这样，我是这么看待这问题。首先来讲，看是谁跟你分享。如果是小胖跟我分享， 嗯， 我觉得我愿意尝试。 嗯， 我们俩关系好啊、 哦，对对对， 我相信他。嗯，你大街上走过来一个说：“哥们儿，听黑胶吗？”不听， 一般人家不那么说， 是不是？后边还有一句呢， 一般是姐们儿说：“要盘吗？” 啊， 哎， 那没有黑胶的满大街卖的， 这么高档的唱片是不是？这个 真是，那你卖多少钱？ 对呀、啊，就是这个，说您听可以叫我们不听。听听我兄弟唱的，不行，那就更不听了，快撂下了。这我就不爱听了，对不对？ 嗯、 但是这说我们熟悉的人，我可能就喜欢、 嗯。 我也很有可能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喜爱这个，我就喜欢上这个， 嗯、 这就叫有缘分。 对， 然后茶也是一样。然后我比如说，各位现在你们二位也都是身边算比较懂茶的了，就你们身边的朋友圈子也比较懂茶的了， 嗯、 你们可以也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 对， 很多人说哟，哎，夏明老师老喝茶，嘿，哎，给我一口，我试试，我尝尝。一喝，哎，不错，哎，哎，一来二去，也就喜欢上了。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朋友带朋友去喜欢上茶的， 嗯， 所以说我又说到这问题，我本身是做茶文化教学工作，但我认为每一位爱茶的人，您都是咱们中国茶文化的传播者， 嗯， 咱们都在传播着茶文化， 对， 嗯， 这个呀，就有点像咱们玩那个天黑请闭眼， 嗯， 你得有一法官。就比如说咱们一块儿啊、 嗯、 比如我哥也好啊兄弟也好啊咱们一块儿跟着多杰喝茶 嗯 那有点意思对吧还是像多杰说的咱们了解是朋友知道你的根底对吧跟好多吧其他的看似很懂茶但其实说的都不在道上的喝吧有点乱 对啊那不是得越喝越喝不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不就得听咱们节目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吗 所以我就觉得咱们节目真的啊就得有一个线下活动咱一块儿就跟你上课似的但是比上课更加放松大家边喝边品就你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品茶我觉得这靠谱 是是是 对吧 嗯、 啊、我们争取谋划谋划啊 谋划谋划 争取2020年之前我们搞两场啊、 嗯、 阿顺说了这款乌龙茶就今天这东方美人啊能再放上一段时间吗 能放啊没问题你不动它解放着呢 那放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哎高峰 它几年之内还都是一个上升趋势那你又胡说这问题了什么叫高峰你追香还是追甜 哦 啊对不对、 嗯、 追水还是追味它就不一样了水就是说我们说那水路水味就是它厚度啊汤感啊这叫追水味道是口感的不一样还两回事 那咱别追高峰了什么时候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得赶紧喝了 十年左右吧就不行了、 哦、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十年茶就喝吧尤其是一般的乌龙茶什么的有几十年的老乌龙的都比较机缘巧合一般的不那什么 嗯哎真的我听他们说过说喝的那个老普洱说汤色都还是不错的啊然后你喝的时候嘴包括嗓子顺滑的同时会觉得哇喝着这个稠哦就跟那个嘴里有西米露那种感觉哇这稠 也没喝过好东西 不就那种感觉后来我想天哪它是这种感觉就咱们可能形容的不太对啊就类似于那种很稠的米汤子那种感觉 是 可是乌不是就黑茶它能喝出这种感觉来吗 能啊物质在转化您比如说啊这茶开始的时候都是多酚类为主体茶多酚叫无色而有味什么味儿啊色味儿多酚类物质就开始演化成茶黄素和茶红素啊那汤色开始变化所以你才觉得凡是年份越久的茶颜色会越深 嗯 那么再到很长时间以后那就都养成为茶褐素了就非常暗淡的颜色了所以它是在变化的这个是可以解释通的所以如果您下回再喝到这个茶说你喝嗯这感觉特别像西米露啊那个这茶估计都到位了啊都到位了、啊、 嗯好管小根问了刚刚咱们说过那个松汁熏的那个茶吗 是 啊说哪能买到还有松香味的小种啊 那你得问他我你就说我要传统工艺的小种你要跟他说清楚 现在市面上还多吗 很少 很 少、啊、非 常 少非常少见这个 咱们那个茶城能寻找吗 基本上没有我现在教学自己用的啊因为我教学有时候讲的这款我要给大伙喝这茶呀、 嗯、 我自己用的都07年的茶 哇、 哦、我用的都07年的烟种对基本上是有了它这个东西现在是这样市场大趋势是没有人喜欢的 哦 就导致是这么一结果那就我就想说回在这北京豆汁这问题上 嗯 这改良版真不行就怕人说哎呀现在年轻人不接受那个酸重酸重的口感呀咱们来一个轻飘版的吧那更没人喝了 那就是豆浆 了那就更没人喝了、 嗯、 是不是这道理它就得保持原汁原味它是什么味儿就是什么味儿它只要不是真正的变质了它就是风味 嗯 你就保证您那风味就完了嘛对不对 那这茶也是，它迎合市场啊，有的时候，哎，我这又说实话，迎合的就过分了，不是这道理。 那天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去吃了一个，应该叫 特好吃的。 哎，真的， 我怎么一不在你们就吃特好吃的？ 日式小卤煮，真的挺好吃的。 你说这东西啊，人再高级，让你这一形容啊，就不卖价。 但是 已经说的很高级了，我告诉你， 比西米露是强多了。 人家还加了个小字呢 啊， 真的 碗确实是小， 碗小， 完了卤味了。 他那个是什么呀？ 嗯， 做的方法呀，跟卤煮有点类似。 对， 里边的 而且都是下水类的， 也是下水类的东西。一般日式的话，很少去做下水类的东西，所以呢，他就用很重的酱来熬这个汤。里边比如说有昆布啊，有进那个就是日本有的那叫什么酱来着？就反正用这些东西，然后熬一个很浓重的汤，把这个味道给压下去，跟卤煮有点类似。 味道怎么样？ 味道很好， 甜香， 很好， 还不错 啊、 嗯！真的 啊， 下次你不在的时候我们去。 对 啊，你都吃去过一回了，不是？ 烤鸡胗也特好吃 哦，这个 我吃了这么多家店，那个是最好吃的一个。 嗯， 可能哥没吃着啊。 啊， 你就可想而知了，你知道 吗？啊，我就说这就可想而知我们这关系，你知道吗？ 来，先进点广告，回来接着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继续看问题啊。俊少说了，我是最近刚开始听节目的，我呢对茶不是特别熟悉，但非常喜欢，所以呢请这个多宝宝再普及一下。我呀胃不好，有慢性胃炎，现在好多朋友都有胃炎，那我们这种喝哪种茶合适呢？ 是那个您刚听节目啊，这个我呢就当这刚讲来说，这样的话咱们很多朋友能听得到。这个胃炎是这样，您说您有过胃炎，还是正在有胃炎？您正在服药期间，还是曾经得过胃炎？我觉得这都有区别，咱们分情况讨论。如果您现在应该叫正在发病期，我认为对茶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限制的啊，要尊重您的这个大夫的说那我原来得过胃炎，我这胃就不那么好，我就要是吃的不丁对了，我就犯病， 胃有点弱。 哎，对了对了，那这咱们得分情况讨论。说喝茶的话，我给您的建议，首先来讲不要喝很新的茶，其次来讲不要喝很轻的茶。我举例喝什么茶，比如说重一点的乌龙茶、红茶，还有就是年份的黑茶都没有什么问题。白茶的话喝一种比如说有年份的寿眉啊，不要喝太新的呀，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因为这些茶说实话对于正常朋友来讲，就是胃很正常，胃功能很强大的，像我们这站在这儿的这样的这啊，说你呢，这个 给你拉根面 啊，对，对于这样人来说呢，他怎么他都没事。对于您来说呢，您叫对您的胃要格外的呵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才给您这样的一些取舍啊。所以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们咱要自行选择好吧。 嗯，好。铁杵成针问了，说啊，霍山黄芽投茶量已经投到了5克了，但是还是觉得这味儿啊比较淡，这是茶有问题呢，还是我泡的不对啊？ 霍山黄芽是黄茶啊，我这回在安徽还喝了两回啊，我总体的感觉也是不太浓啊， 就这特点是吗？ 哎，对，是比较清淡吧，咱们 是不是喝的就是这淡淡的香呢？ 啊，对，那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吧。这个是这样，现在咱们这朋友们喝茶喝多了，口感上呢有的时候啊就容易偏重，有的时候当地这种茶呢它没有那么重的口感，那就只能说您要是喜欢的话多喝一点，不接受的话把这个口味再调重一点再试一试。 对， 嗯， 就是一种习惯嘛。 那这个还是有很强主观性的，还是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啊。 就是也许这位朋友说了淡，可能我们俩在喝，哦，天哪，这么重啊，这味儿 一定有这个原因啊！我最近就一直在反复调试这个事情，就是所谓叫浓与淡的关系啊，就是而且我跟您讲，那南北方还有差别，南北方还有差别， 嗯、 那肯 定 是 一定的。嗯，最后再来看一下哲宇的问题吧。他说十几年的古树茶了啊，还能喝吗？如果能喝的话，怎么能喝出好坏来呢？ 是这样，十几年的不是还能喝吗？是刚好能喝啊。我们说十年以上陈化的这种所谓叫生茶吧，正出现一个比较好的风味。 嗯， 那您说正常应该出现什么样的感觉呢？首先来讲，无任何杂味异味；其次来讲，您这个十来年的茶应该出一种比较好的话梅味儿、话梅香，它就是一种果酸的香气，看看有没有啊，这都比较重要。说那出了哈喇味儿了，叫什么？ 丝气味儿， 丝气味儿了。啊，这都不是太好的表现啊，不是太好的表现。 嗯， 至于丝气味是什么，你得回评啊。 哎，说句实话啊，就这茶啊，比如说同样的茶，到底是它的品质好，谁泡出来都一样，还是比如说就一款好不好的茶，有丝气味了，让你一泡依然能泡出好的来？ 不能， 不 能。还是食材是第一决定力。您忘那么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嗯， 那第一要务你得是这东西好。 嗯， 这食材变了质，你把牛的出请来也不管用啊。 对 啊， 不是这道理。所以当时说都同样的食材，这看手艺，那人做的比我好吃好多，那肯定是了。 所以入口的都差不多。 哎，是相通相通。 对，得嘞，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非常感谢多宝宝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威。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丰收的庄稼闪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点滴歌。我的手鼓动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轻松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